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带着大家去旅行啊。今天我们一块儿要到的这个地方是广西，给大家请来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超级小包子旅行达人。来，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哎，我们今天说说广黑。是不是？ 嗯， 我这粤语还行吧，包子。 人家那边不说粤语、 不说广西有一部分是说粤语的， 那是广东话啊。反正粤语是广东话。 那不对，那咱们今儿广西包子，咱们重点说说哪儿？ 嗯， 说说南宁。 南宁，因为我刚去完南宁，所以对那儿的印象还是比较 深刻。捡你熟的，咱说。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喜欢去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对。 所以先说说南宁吧。 嗯， 就是南宁，其实呢，我这个主要真的去吃去的啊。 啊，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 广西有什么可吃的？ 哎，你看，就是 是不是 去之前一般都会这么想 啊？ 就是而且一般会跟我说啊，广西螺蛳粉，是吧？然后我呢，最近就说这五个字 啊， 被很多的广西当地的朋友 啊 非常严正的跟我 说螺蛳粉。 哎，第一是螺蛳粉，这是第一。你打螺蛳那个拼音出来的是狮子的狮 啊， 这就不对啊。再一个就是。柳州螺蛳粉 、 跟我这一顿说， 跟人广西没关系， 哎， 必须得 要说是 具象到柳州。 对，柳州人就不干、然后南宁人也不干、南宁人说、南宁没有螺蛳粉。我说嗨，都是广西的嘛。人说我们南宁是老友粉 啊，对对对， 说串了 啊。 还有人特别认真的在我底下给我留言 啊， 跟我说非常认真的， 说你懂不懂？是不是不懂别瞎说。 对，还有人特别认真的教育我说，你看，就像武汉不会说武汉热干面 啊， 你们北京不会说北京烤鸭一样。 我们是说北京烤鸭， 但是咱一说吃烤鸭，咱不会说咱吃一北京烤鸭去 啊， 就是那意思啊，说不要说广西螺蛳粉 哦 啊，非常严正的教育了我， 就像人家兰州朋友说，我们也不叫兰州牛肉面， 对， 我们就叫牛肉面， 人叫牛大啊，就叫牛大。所以这个首先呢，这个受到了当地朋友的热情的这个指正， 好、指正啊， 然后呢， 虚心接受， 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其实我知道，但是我没想到呢，就是大家能分得这么认真啊，就是他们对于美食的这个就是执着的程度啊，令我没想到。 人家本地人啊，有自己的骄傲，是不是？人家觉得你对外地，对咱们来说，感觉广西那一片，我就说是广西的，不就得了吧？没毛病，是不是？你柳州也好，南宁也好，不都是广西的吗？ 对， 我说这个也不侵犯谁，人家觉得不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市，甚至有人说我们这一片，我们这个区，我们这条街才配叫这个，其他地儿都是假的， 没错， 是不是？人家有地方自豪感，我们应该鼓励人家。 对、 啊、 上次我去桂林，时间就已经感受到了。在桂林，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像螺蛳粉这个螺蛳粉 啊，螺 蛳粉、在这个整个咱们全天下卖的都是嘛。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只知道这东西是广西来的。 我到 广西，我想那我都来了，我肯定得吃一顿。 嗯， 于是呢，我就在吃桂林呢，叫桂林米粉， 对， 就是干拌的那种，没汤的啊、正经桂林粉都没有汤，朋友们记住、北京的很多店卖的那都不是真的正宗的。然后我在吃米粉的时候，我就抬头问了一嘴，我说：“哎，老板，咱们这儿怎么没有螺蛳粉？”老板当时就怒了，跟我说的 来错地儿 了， 是不是啊？ 那是柳州的。我说：“不是，你这不是才100公里，80多公里，你至于的吗？”然后说：“啊，你要想吃螺蛳粉，你去柳州吃啊。” 也不会聊天了，是不是？ 就我当时想的是，那离那么 去就去，是不是？ 北京还有那个保定的驴肉火烧呢，对吧？我说这个不是很正常吗？啊，没有，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只有要吃就吃米粉 啊。 你要吃螺蛳粉，你去那个柳州的店吃啊。 啊， 我说啊，好，谢。所以我其实这次我有预感，就是我说 又要被骂， 对，我说，但是我已经很大了，我已经说是在广西吃的螺蛳粉。对吧，我总得吃一次吧、所以在南宁我确实吃了一家、然后吃完之后发完，果然还是有人说 啊，这不正宗，这怎么没有我们柳州的正宗？我说好，我知道这柳州的朋友啊，有机会我一定要去 啊。对你一定下次去柳州，在那儿使劲说，哎，我在柳州吃了一个桂林 米 粉。 对，就是这么回事啊。对，所以呢，这个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在南宁呢，这东西叫老友粉。老友粉呢，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应该不算是正史吧，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怎么来的，这个名字，老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老朋友那俩字儿，老友粉。就是有什么广西最著名的臭酸笋，然后呢，里边有一些豆豉，然后有辣椒，炒的有炒出来的，有带汤的，就是老友粉有两个版本，然后特别好吃，简直就好吃到我当时就开始觉得 有点起飞了， 哎，绝对起飞了，因为是辣的， 啊， 给辣起飞了， 啊， 特别好吃，哎呀，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想，那就当时就想还想再，它叫嗦粉嘛， 啊， 还想再嗦一顿 啊， 哎，后来就跟当地人一打听说还有什么，还有夜市 哦， 然后我就去了夜市，后来一发现哇，就感觉 怎么了，就全是粉，各种粉， 不是 炒粉拌粉， 他们夜市有更多的好吃的 啊，真的吗？ 啊，就是广西有一种鸭脚煲 哦， 就是， 什么叫鸭脚煲？不知道， 鸭脚煲就是把那个鸭脚，就咱们一说这鸡脚就是那个凤爪， 啊， 然后把那个 鸭 脚鸭 掌， 哎，就是鸭掌，然后整个的鸭掌用那个油给它过完以后，就是它外边有点酥酥的，然后那 酥酥的， 就那个皮儿给它炸酥了以后， 哦， 然后里边的肉也炸熟了，直接把这个再放到它那种鲜汤的那种煲里边， 哦， 这汤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有那种他们那螺丝。 哦， 就是反正用鸡汤啊、螺丝汤还是瘦肉汤熬， 非常鲜， 很鲜的汤。然后这个汤呢，去煮这个鸭掌，就是过用油过完了以后的鸭掌，还有鸭翅，然后现在也有各种变本，里边有大虾、大虾的，然后就，哎，你听着，反正就是一锅鲜。然后呢，在广西 东南亚感觉， 哎，可不是吗？ 是不是？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它还加上广西那种特产的臭酸笋啊，因为你在要是在这个桂林吃的嘛，它就上面不是在那个广西南宁吃的，它有那种臭酸笋，有的是就那种素汤的，然后你要在桂林吃呢，上面再给你加点辣椒，给你加一勺螺丝什么的，哎，就是里边鸭脚螺丝煲，然后里边又能煮蛋，又能煮什么的，我巨好吃。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一说，就是你不能说这三个字儿，你说鸭脚煲，哎， 怎么就咽口水了？ 对，他就咽口水，哎，就是 我说的就是你 啊，我还好，但是我当时怕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我朋友圈里就潜伏了 N 年的广西人，我都不知道的， 啊，全蹦出 来 了。 哎呀，不行，流口水了。哎，大半夜看你发这个，我就不行了。我说，哦，原来你是广西的， 不知道， 他不知道，因为就是有时候你 什么朋友，你是不是你也太不了解人家？ 我们英雄不问出路啊，所以就哎，这个东西就特别好吃。然后吃了一个这个，然后又就是南宁人有多喜欢夜市呢？就是就跟北京的商场一样的密度，你随便往前走一走，哎，又是个夜市；你随便往前走一走，又是个夜市 啊。 到了什么程度呢？天还没黑，夜市就开始摆摊儿， 因为白天太热了嘛，都是晚上大家出来玩。 对，也有这个， 广东也是那样。 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有这么一个公共资源的利用，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到就很多大马路，咱们这边没有夜市嘛，主要也是冷。然后咱们这边的夜市没有的话，你晚上看这条大马路，主要五条车道、六条车道空着， 豁宽豁宽的， 哎，就豁宽豁宽，就那种感觉有点冷清嘛。但是人家不是，人家天还没黑，这中间这个四条车道就全给占上了 哦， 而且是就是官方许可的那种啊， 哦， 有经营许可的。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就是我在他们那个就是市中心有个中山路，那个地方有一家就是我吃螺蛳粉那家，最夸张的一次是在天还没黑，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刚在那支桌子，那真的就是旁边那电瓶车往旁边挤， 哦， 就眼看着那电瓶车就没地儿去了，就挤到最靠边的人行横道上去了，然后中间摆的全是小桌子小椅子， 反正你也没地儿去，你就停车吃一点吧， 就是那条路就断了，就公那个汽车早就不让走了，就是他们就摆桌子一点点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就最后把那两溜行人和自行车都给挤到便道上了， 妈呀， 就真的就特别霸气， 这在北京是见不到的， 我坐的底下就是道路分隔线，就是中间那双黄线，哎呀那太爽了，我专门挑那最中间了，我说这个这种违和感， 但是就一直就没有车了吗？晚上 就晚上就断路了，这条路就是一个就是政府 就是人家 夜市 哦，就晚上你要去这个地儿，你就得绕了， 就是交通管制了呀。 就咱北京那交通管制那大、 哦、 大牌子一拉， 晚上就交通管制， 晚上交通管制了。 哇，这么棒！ 所以你想走的话，你要是骑电瓶车，因为他那边骑这个电瓶车特别多 啊。 你要走这个可以，你就反正那个就是 汽车 是肯定是不让走了，机动车都不让进了。 哦，人家这还是政府规划出来的， 对，政府规划出来的， 哦、 外边有协警拉着那个栏杆，然后这条路白天的话，你能看到明显白天那儿就是底下那块是一人行横道，然后我坐那是一个中间那道路分隔线， 哦、 然后这旁边是那个道路那虚线什么的， 哦、 一共四条车道，能看出来。 妈呀， 特别刺激啊！就坐在那儿，然后关键是我是坐在那个交班的时候，你知道吗？ 哦、 那时候人夜市也没有很多人，然后我就刚坐在那儿开始吃，等我吃完之后，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周围已经上座率都70%-80%了。 哎呀！ 特别多人， 说明人你去的这个夜市，人家还挺有名的，可能 对，是当地人推荐的一个店，就是那家店最厉害的是、 哦、 没有堂食，都是外卖。 南宁鬼街是不是？ 就可说呢，他那儿这种街能有个随便用手掰掰手指能数六七条出来 哦， 什么什么平西路啊，什么西关街呀、啊，什么那个中山路还是那个就是比较外地人多， 嗯、 就是游客比较多一些 啊， 本地人就给我推荐的那个叫见证路。 见证路 对 啊， 建设的建，然后见证路、 啊、 那家那 见证实路， 那就是一条街 啊， 就一条街， 啊、 那小路我都没找着， 嗯、 我开车从那儿过，又掉头回来，又从那儿过、 嗯， 来回来去转了三圈，然后我没找着入口， 嗯， 就那路口就小到连个路牌都不带给你立的 哦， 结果往里一走， 就说明不是给外地人看 的，真 的 是， 人家就是本地人自己就又走， 没错，不、嗯、人不写什么见证路夜市往这儿走， 对对对， 见证路夜市停车场10块一次什么的， 啊、希望你们都别来。人家才高兴， 他就是没有这个旅游的概念、 啊、 然后去的话那里边的东西也是真的物美价廉，超级实惠、 嗯、 啊，然后我吃的那个鸭脚堡就在那儿排的，我一看这两边全是老楼，就这条夜市的两边全是那种老居民楼， 哎呀、嗯、 就是街上飘着那种臭酸笋的味儿，我说这地儿就肯定对 房价得暴跌，是不是？ 这地儿没 谁们家楼下有夜市，谁都受不了，半夜睡不着，是不是还倍儿熏？ 而且你一下楼就是一顿灵魂暴击， 对不 对？ 而且你还没法减肥，你就住这地儿，你说本身你想九点睡吧。底下那个吃啊喝啊是吧，来两串， 而且都在街上摆， 都到两三点也停不了，你说你也睡不着，你也搬不走，你怎么办？只能融入其中了，是不是？每天跟着他们一块吃，他们那个歇了你再歇，是不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是颇为合理的啊。 当地人呢，实际上据我观察，当地人还是很融入的、 嗯、 就是他们没有说像你说的这种、哦、哎呀怎么觉得夜市很吵很闹、 哦、 人家就是一个很有夜市文化的城市、 哦、 所以当地人都是提了一小塑料袋穿一踏拉板、哦、就那种六亲不认的步伐就下来了、哦、哎，这儿买一个鸭脚堡，那儿买一个水果捞，那边买一卷筒粉，然后就是、 哦、 哎提溜着人家回去了、 哦、 就是回家了，就是今天晚上不用做饭，夜市从那儿，而且巨便宜，我那一顿吃下来人均才40块钱。 40块钱你吃的什么？ 我撑着了，就是里边一个大鸭脚堡，里边有鸭脚、鸭翅，然后卤蛋、鱼蛋，什么什么那个，还有卤豆腐，然后哎呦，就是得有十几种东西，我每样都可以，他都给你一个槽，你能自己挑， 跟麻辣烫似的。 他都烫好了的， 啊、 这因为他得煮嘛， 嗯、 然后就你可以自己挑什么，我要挑一堆， 好炖是不是？就那感觉， 哎，就一堆，然后我吃那一大盆，实际上我已经差不多了 啊。 后来又排了什么那个。鸭腿儿， 嗯， 哎，专门有一家香酥鸭腿儿，然后还有什么吃那个水果捞， 嗯， 然后还有吃凉菜的，专门去了一家吃凉菜的店，就是这些都是本地人给推荐，要不我都不会去。我说，怎么会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吃一个凉菜？就是，就然后就。这有什么可吃的？然后就去问去，15块钱一斤，你随便买。 15块钱一斤， 对， 称重的凉菜。 对，然后里边全是那种，就有点像咱们北京很多很多年以前就那种自由市场 啊， 哎 啊，对对，有那种 格子，然后你就 现给你办。 哎，他不是现给你，都给你办好了的。然后对，他是现给你办， 现给你办， 他是现已经加工好了的， 加工好。然后那个你要什么海带、花生米、腐竹，他给你和了一块，然后问你，比如加多少麻酱或者加不加辣椒， 对对对， 现在给你和了。 有生活呀，看来是 现在市场里还有 啊、哦？是吗？ 有，现在那个几个那个生鲜的那个网上 啊 也有、但是生鲜那个要比市场里可贵多了 啊。 原来我记得10块钱你能办一大塑料袋，那感觉得有半斤多，现在感觉是大概100多克 16块钱，我今天中午刚买的。 哦，难怪这么瘦。 但是他那是制式的，就是他那个是都给你封好了的，不是市场那种。市场那种，嗯，现在反正只要是有菜市场的地儿，基本还有。你就找那种他卖那个大饼、卖烙饼什么的那种窗口，经常就有这种。 我家门口有一个市场是卖这个的，但是他那个是给你办好了的，就是这，比如说这个就是提肘花，就肘花，这个肉皮豆就肉皮豆，就是你要就给你拿一小塑料袋给你装好了， 对， 他不会再给你二次办了。就是这东西你看着上面都带味儿的， 啊， 比如说有醋啊，有什么那种酱油啊什么的， 说明你那个窗口还是小。我去那窗口，你说这些人家都有，然后人家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蔬菜 啊， 什么紫甘蓝呀、苦瓜呀，什么 对对对 都是全都有，就跟那个你去吃那自助餐似的，夸夸一堆好多格 啊。 然后呢，你就说我要一点这个，我要一点那个，你要加加，反正你想吃什么，人家给你加什么， 啊， 加到一个盆里， 啊， 然后给你称重，称完重以后，然后人就 给 你拌， 就拿他那汁儿给你拌。 对对对，他反正都是一个味儿， 哦，就是对。那我说这还不是一个味儿 啊， 就是他那些凉菜呢是各有各的味儿 啊， 大多数以腌渍菜为主 啊， 就是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像咱们经常知道他们，因为广西人喜欢吃酸 啊， 所以他们有就用那个醋，白醋弄那种酸味儿 啊， 就是广西有个酸店，你吃过吗？ 没吃过。 他们把就是把东西用白醋和糖就泡起来，然后那个东西我跟你说，夏天吃一个那种冰镇的那酸的那玩意儿 啊， 比吃任何冰棍都解暑，真的特别生津止渴。 我感觉我已经腮帮子在缩了， 就是真的。这个应该去过广西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它叫， 啊， 就叫酸店，南宁叫酸野，就是一个口字旁一个野的那个叫酸野， 啊， 然后那个在桂林叫酸店， 嗯 啊，那店巨火无比，就好多人就那种市民走过来下班从这儿。打包一盒，原来过去是拿塑料兜， 嗯， 现在它有汤了，所以打包一盒， 啊， 拿一小塑料兜给提了回家了， 啊， 所以它那主要是以这种酸的，就是你这个菜你空口吃也没问题。然后还有什么呢，像什么鱼皮 哦， 然后像什么， 鱼皮我也还挺爱吃的， 对，我也挺爱吃的，它也是给你都提前给你处理好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也自带一种咸鲜味儿， 嗯， 有的是带你椒麻味的， 对， 哎，然后这些东西都合起来，人家问你要不要加汁儿， 加汁儿，加什么汁儿？ 加汁儿就是人家那秘制的那个料汁儿，它就是各种，它有 狂哥半斤醋， 没有，它是那种料汁儿，就是把整体这东西拌起来，让你觉得哎，就是一加成，就是更好吃了， 哦， 然后也没影响到它本身的味儿，然后最后再问你要不要加辣， 哦， 哎，加辣，这些都是称重完了以后再给你放的，就是还挺实惠的， 啊， 15块钱一斤，我吃了买整整一大盆儿啊， 哎， 那玩意儿，那东西真实惠 啊，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来自于东南亚的那些料理， 哦， 就是令人想象不到的。 东南亚有什么想象不到的？ 东南 跟哎，东南亚跟广西有什么关系啊？ 对，我就是， 为什么？ 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就是令人想象不到的这么正宗，这么好吃 啊， 嗯？就是为什么东南亚料理会 在广西落地生根？ 南宁，对，在南宁怎么？因为在桂林也没见着说这儿一泰国菜特好吃，或者这儿一个什么什么越南餐特好吃 啊， 嗯。然后在那个 南宁，但他跟他们确实近，离的。 对，你想， 啊，跟越南就挨着嘛。 但是你想，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再往南什么防城港、东兴那边可能就更多了吧？ 啊， 但是这个就我觉得离边境还挺远的呢，好几百公里呢。 但我觉得可能他们气候啊，那比较类似。 对， 气候比较类似，物产也相对接近。 我觉得还是有人，就是主要是那边的过来的那些打工的呀，然后交流的人呀也多。 物产相对接近，还有什么？就是这两边人祖祖辈辈原来就交流， 对 对吧？就是你看咱们去泰国的时候，因为泰国什么越南那边其实咱们原来那个华裔的非常多， 对， 就是他会把咱们这边的饮食习惯带到他那边，然后有一部分呢可能人家在那边不是做生意挣了钱了，然后又回自己家乡，对吧，就这么来回交流，这个味儿可能就串的差不多了，而且本身你气候相同，物产又差不多，那能做的这个东西人又来回串， 那玩意儿也能种出来， 那就很可能大家吃的是非常像的， 所以在那儿朋友们，如果你想吃一顿价格味道跟东南亚都差不多的料理， 啊， 你可以考虑去南宁，就是， 出不了国， 因为现在咱硬条件就在这摆着， 对对对， 确实也去不了， 啊， 我得有两年啊，哦，不是，这个说多了，我得有大半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冬阴功料理了， 啊， 然后上一次呢是北京那个这泰国大使馆， 哦， 办过一个那个开放 放日 啊， 在那儿 人家给你们做过， 对、 啊、 那个所有材料都是从那边空运过来的 啊。 然后就是那次是在大半年以前了，然后那次吃过一次，哎，觉得哦，好久没吃过这味儿了哈、 啊。 然后这次去那儿，我吃了一大碗冬阴功海鲜粉，哇，就感觉就是，而且价格也是泰国的价格 哦。 那那么大一碗，里边还有虾，还有什么各种海鲜杂烩，什么全都有， 啊、 才18块钱。就是那一碗下来，你基本上就垫底了 哦。 然后居然在那个夜市卖的话，就那一碗18，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就是经常去那个越南吃的那种什么那个河粉 啊， 越南 越南米粉， 现在北京开的比较多的越南那个河粉，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越南的水果捞 啊， 这个东西在北京开不了。这绝对是硬伤， 没有那么新鲜。 对，咱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水果，人家那边又是什么芒果，又大菠萝蜜的，而且那种芒果就是真运不出来，你都能想象到摘下来上飞机到北京烂了，就那种感觉 啊、哦哦， 就特别新鲜。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山竹啊，就这种热带水果，基本上在咱这都感觉就很难能吃到，就是比较好的那种品质的， 嗯、 就要么吃打开一看就是那种割熟的，就酸酸的， 哦哦哦、 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全都是这个。后来我就在那个夜市，当时随便看了一个，就是我就随便看，就是这种地儿你就看排队，你就排着就没问题。就这种本地人的店 都 是 雇的，是 肯定是，那不太会。 10块钱雇都给我排队排队排排， 那不至于， 是 不 是不 至于。那这鬼街的操作人没学会。对，然后结果就后来到了那个吃到的时候，我当时就惊了，因为我虽然在越南可能也没吃过太多正宗的吧，但是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待了很多年，那边有很多的那种越南店，跟我在那边吃的味儿反正一模一样。就是我说，哎，这个味道好神奇，这不是就是在，然后我正在那吃呢，他那一大碗里边又是什么菠萝，又是芒果，然后又是，反正我又爱吃芒果，我就特别就有点后悔，我就觉得，哎呀，这一大碗其实我特别爱吃芒果，我应该点他那杨枝甘露，就只有芒果的那种，然后就 只有芒果的杨枝甘露， 对，就是那里边就少点东西。后来我就想，我应该买个大芒果，就我其实最想吃的是里边那芒果。然后结果这时候进来一哥们儿，直接就是穿着踏拉板进来那种，直接进来，哎，你好，我要一个那个水果捞，不要其他的，只要芒果。 哦， 我说，哎， 可以这么点， 还有这么操作， 把我那退了。 对，然后作为非常执着追求的我 啊， 哎，过了两天，我又专门又去 了 那夜市，哎，进去以后特别六亲不认，我说来，给我来一个这个只要芒果的水果捞， 学会了。 人家说好，加5块，我说 这句没听见，是当时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口音被加了5块钱。反正哎呀，味道是真的不错啊，所以我很推荐越南餐，然后泰国餐，而且泰国餐那边多到什么程度，就跟咱们这边商场里边说你随便找一家吃一烤鱼似的，就是几乎每家商场里都至少有1到2家，而且都特正宗。 哎，咱们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跟大家互动啊，就说哎呀，螺蛳粉的味道实在太窜了，有人说喜欢冬阴功汤，还有人跟咱们介绍说今天是国际对称日，难得啊，难得啊，对称对称 特别好。 对对对对，哎，有的朋友说那个螺蛳粉行，老友粉就接受不了，好多朋友都是对这个螺蛳粉啊什么的这些味道比较独特的呀，爱的是特爱，恨的是完全闻不了。咱们也是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聊南宁美食，聊聊广西。 仿佛每一个人有2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换算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情，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前地，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

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一般也不建议大家出国，对吧？那如果想领略一下东南亚的这个风味，广西确实如你所说，就是一个好的目的地啊，是吧？感觉那几个国家的东西吃的都能行。 对对对，基本上，而且我是去过这些地儿， 嗯， 就是我吃过这当地的味道， 嗯， 所以你在广西的话，基本上在南宁吃的话，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吧，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一是肯定是疫情这个大限制啊，第二就是它真的很便宜。南京现在大家可以查查机票，而且那儿现在也绿码，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疫情什么的。 哦、对， 就是而且它机票很便宜，现在可能打折才几百块钱， 几百， 对， 往返。 那得单往返得一千多了，但是作为一个周末的目的地的话，我认为还挺不错的。 对， 你周围开一开，然后它离周围的那几个市县，就是咱们经常能听说的，什么像桂林呐、啊，什么百色呀、啊，然后像这个防城港，从防城港不要去啊，那边现在是边境地区 啊， 去了就回不了北京了。 百色不错，百色那个水果产地。 对， 各种芒果呀什么的都非常好，火龙果，咱们有一大部分的火龙果都是人家百色产的，芒果就更别说了啊。 还有就是那边还有一种黑暗料理啊， 黑暗料理是什么？ 哇，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人生一串里边专门有一集就是给他专门介绍的、 啊、 拍出来的， 没吃过。 哇，那这超级黑暗，就是 什么 让你颤抖的一种黑暗料理啊， 比如 就是烤猪的眼球。 哦。哦， 一串里边四个，然后、哦、对这次 爆浆是吗？ 对对对对对，爆浆真的会爆浆。 这个我没吃过，我也不是太想吃。 就你想象一下， 你吃了吗？ 我吃了， 我感觉有点可怕。我去哪儿宁夏的时候、 嗯， 人家给我上过羊的眼球 啊， 但是人家上来是给你切成片那么吃 啊，已经 但是你就是你老觉得他看着你啊， 对啊， 是不是？ 啊、 还是那个。不太吃下去，嗯，但是这种就因人而异了，有的人不介意啊。 我当时发的那个东西发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当时那条感觉我发了一个视频、 嗯、 然后那条的流量也是相当的低啊、 嗯、 肯定很多朋友 什么就相当的低， 很多的朋友也是看来就是 直接就害怕了， 直接给劝退了、嗯、然后当时但是我是一个喜欢尝试这种新奇的东西的嘛、 嗯、 在南宁的夜市，但是它确实就是、 也有烤眼珠 子，就是广西的那南就是百色的那个 啊、 嗯、就是一模一样，它那个牌子都是就是我们就是从百色开过来的 哦， 哎，然后就是 百色烤猪眼， 哎，就是他叫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牌子还挺有名，应该就是当时人生一串爆的那一家吧、嗯、可能就是或者蹭个热度，然后我说哎这个那正宗吗？说我们就是那边过来的、嗯、说哦那我来一串试试吧。 所以真的好吃吗？ 就是其实还好， 是另一种感觉、 就是、它是有一种发甜甜的 啊、 嗯、就是那种 甜甜 的，对，它本身的食物本身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啊、 嗯、然后而且我发完以后虽然流量就是不是很高，但是进来点赞的人基本都是一看都是吃主，就是说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啊、特好吃啊， 真的呀。 我说这怎么 他你给我形容 颤抖啊， 就你给我形容他就是比如说是咬完了爆浆一股水，还是就没了，还是有别的那个什么感觉？ 他外边肯定是有那个眼球呀，然后有那个蛋白质呀，然后有那个一层膜呀、 啊、不光是一股水， 对， 跟吃一个葡萄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呀，就是他那个就是因为里边很复杂，它其实有好几层 啊啊， 然后包着里边裹着，然后到最后你咬到最后一层，这噗就有一口水，而且老板还特意跟我就很耐心的叮嘱我、 啊、 说你放两分钟再吃， 容易烫 着嘴 啊。 这家伙这里边还不是固体的吗？ 还是爆浆的？ 还是爆浆的 啊, 啊？ 他说这样就嫩 啊！ 哇，听得我这当时，而且他们烤的，实际上我在南宁吃的已经是叫阉割阉割版本的 了、啊， 就是改良版本 啊。 然后我拍的时候，我说哎，咱这好像跟我在电视里看的那还有点区别， 没崩出来是 不是？他烤的时候那眼珠子他没瞪着我呀。 怎么了？还得有交流是吗？ 那大凌空凳一个一个的、嗯、排着一串四个能瞪着我，那感觉多有压力呀、 啊、 是不是、嗯、后来说我说这人家说啊、哦、以前我们是这样卖的，老板拿出了他的手机、 嗯、 给我一看，我说就喝，就当时浑身一麻硬就那种感觉，我说这一盆都是什么又就瞪着你看的那种 啊、 嗯、然后就是就那种感觉 我知道， 然后他 他说我们当时这样卖的时候，一天一晚上一串也卖不出去啊。 哦， 后来我说哦， 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们后来就专门把那个眼球后边的那个叫什么隔膜的那个那一层隔膜肌 啊 也给拉下来，然后这样把那个包在眼球外头， 就不瞪着你了， 就等于你看着就是 一个一个 圆形的物体 啊， 哎，圆形的物体，然后你也不知道是啥，就蒙蒙的能看到里边那个 啊， 就但是它不是那种 看不见瞳孔之类的， 哎，能看见，但是你要仔细看。就是它外边隔着一层，就有点像把那个眼睑一 得了，就像得了白内障，是不是？ 不是，它外边给你包了一层东西。 哦, 哦， 就是，但是那东西挺薄的，就是烤熟了以后，你也能大概看见里边那黑眼珠什么的。 啊、 哦哦、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层，那家伙 真是太吓人了， 那白加黑啊！真的，我咬下去的时候，那整个后脑勺都在，就是都发麻。 当天晚上睡得着吗？ 没有没有，吃完还挺觉得挺好吃的啊，因为烤完了该给你加的烧烤三宝什么的都有，对不对？然后就是那种味儿，烧烤嘛，然后它本身的那东西确实有一种甜味儿，但是你就不能想这东西，你就不能想，就闭眼吃就完了。 还是挺吓人的，我这么想着呀，经过你这么努力的形容，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我吃，比如吃一串啊， 嗯， 那个四个眼珠子就会飘起来，飘在我周围，然后360度那个看我，哎，太吓人了。 这个反正我知道的十个里边大概有六七个吧，就下不去嘴， 真的， 就是真的能吃的是少数，但是吃完以后呢，就上瘾的基本上也都很容易上瘾。哎，所以在我就，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你真的可以，就是考虑这么一个玩法。怎么说呢？就是从，比如北京，就是南宁，因为你租个车呢，自驾的话，要异地还车，可能要加钱嘛。 啊， 所以你就是很正常的星形的这种散射状的，以南宁为中心，去个什么周围的小市县市啊，然后去玩一玩，吃一吃，然后呢，也有这种山水啊，也有这种喀斯特地貌啊等等，去看一看。然后呢，哎，回来还能一还车再回来，过个周末也好啊，或者是玩个三四天啊，其实。气候也合适，也舒服，也没那么冷，它亚热带嘛，然后再加上这些好吃的， 嗯， 如果是特别喜欢吃的朋友，你也不用租车， 嗯， 就是南宁那电瓶车2块钱20分钟特便宜，然后随便骑， 2块钱20分钟， 对，哪儿都去了， 啊、 真的，你20分钟，你在北京你也差不多了， 啊、 要是不堵车的话，对吧？啊、咱绕着二环，你有小半个二环你也绕下来了， 对 对 对，对啊、 这个所以很方便，很方便， 嗯、 然后。就是你在哪儿随便吃点什么泰餐啊、东南亚餐啊、马来西亚餐啊，这些都有， 嗯 啊，味道也越南菜啊都特别好吃。然后呢，南宁本地的老友粉，还有就是有一种鱼叫巴沙鱼 啊、 哦，就是这个鱼可能大多数在北京的朋友，就是如果你不经常出北京的朋友， 嗯， 你见着的巴沙鱼应该都是那个版本，就是那个一个。冰柜里边一大堆白肉片的那个 啊, 啊， 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巴沙鱼长什么样 啊。 对，在那儿能见着全心全影 的是吧？啊、 对、 啊， 现杀的巴沙鱼。然后我点了一个，也是在夜市点了一烤鱼。 嗯， 就是当时他问我 烤的巴沙鱼， 哎，烤巴沙鱼，我以为是什么？ 嗯、吗 我想的就是烤巴沙鱼，那就是把那鱼片拿出来， 啊、 然后拿篦子 化冻， 哎，一化冻，然后上面刷点那个 酱， 刷点酱，完了之后两边篦子两面一刷，然后给我一上。 啊、 后来上了一条鱼。我都惊了，我说哦，难怪这东西这么贵。 我觉得冻的应该不会给你烤，因为冻的会特别腥。 因为冻的就是人家那儿产的 啊，对，人家肯定是给你做新鲜的。 对，所以他们那儿其实就是也是挨着那个老挝越南那边，都离得很近嘛。 嗯、 所以像那个巴沙鱼，其实他那儿都是新鲜的、活的。那鱼呢， 哦、 最大特点就是没刺儿， 没 刺儿，有点跟那罗非似的。 适合小宝宝吃，其实是 也适合我这样的大宝宝吃。 啊、你也是宝宝， 对， 啊、 不会谁还不是个宝宝了？ 啊、对对 对， 对， 就是不。适合就是就特别适合不会吐刺儿的人吃的 啊啊啊！ 哎，就是不会吐刺儿 的人，嫌麻烦 的 人。 对、 啊、 我不是嫌麻烦，我是真不会吃。 真的吗？ 你 不会吃鱼刺儿？ 你给我一草 鱼， 我进去一口，出了一口。 真的？真的吗？ 对，吐出来好多小肉球的那种。 你也是一个社会功能不完整的人。 对， 啊、 我觉得哦，这我认识好多人都这样。 是吗？从小不会吐鱼刺儿。 对，像草鱼，我吐过几次，后来就是有一次 再不吃草鱼， 差点去医院了。对， 就卡住了。 对，后来用的馒头、米饭，然后 往下噎。 对，然后就 全都是不对的招儿、 啊，是吧？ 对， 应该有什么用镊子吗？ 只能去医院 啊、哦，没有，其实就还是有用，就是拉了一下就特别疼。 就一大口馒头进去，就给它整个就 噎下去了，是吗？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是你运气比较好。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 吃没刺儿的鱼， 刺儿不好吃 啊， 所以就不吃了呗。 嗯 啊，就是像草鱼啊什么这种鲫鱼啊，一般我就劝退了，我只吃中间那两溜。 嗯， 就是反正就退化了嘛。 嗯。 嗯，那个就特别好吃。当时人家还问我是你是要冬阴功味的， 嗯， 还是要老友味的？ 哦， 我一听，哎，在南宁我得来一老友味的呀。 所有连烧烤都能选择这两种味儿啊、哦， 所以就老友味的。我说那老友味的再尝一尝。 嗯， 然后上了以后果然就上面就豆豉啊、臭酸笋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 啊，对，刚才说那老友那名字怎么来的？ 哦， 说就是你有个老友来找你 啊、 哦，然后呢就是哎看你在家好像有点。生病了，有点不舒服 啊、哦。 然后你的老友呢，就在你家用你家冰箱里的几味剩料 啊、 哦，给你做了一碗热乎乎的 粉 病号饭 啊。 这、哦、不是粉儿的广西最常见的吗？ 对，咱们是烂面条， 咱是面条，对。啊、咱一说你生病了，给你弄一个面条汤 啊， 哎，点点香油， 对对对， 是不是？弄一个西红柿， 搁点青菜， 家里有什么给你往锅里翘点什么？ 对对对， 哎，你弄一碗热乎拉的胡椒粉， 嗯， 好像就是说有点像这种版本的，就是南宁版本的病号饭。 啊， 就这意思。所以说什么叫老友呢，就是你的真正的朋友 啊， 不会在这个时候拉着你出去唱 K 啊， 而是要拉着你在你在 吃粉儿， 哎，会在家照顾你 啊， 哎，吃粉儿，就有这么个传说 啊， 哎，老友粉这么来的 啊。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主要你想冰箱里能剩什么呀，这玩意儿就是能，那就是泡菜呗，腌菜呗，什么豆豉，这放 N 年也不会坏的，哎，都是这些东西叫老友粉儿，哎，所以什么臭酸笋是无敌的啊，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吃不了这个 酸笋，还挺好吃，我真的闻不了那个螺蛳粉的那个味儿， 你恰恰错了，螺蛳粉里面那个臭味儿主要来源于臭酸笋， 我觉得不是， 是的。我 真的不是 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 因为我那个专门，我有一个广南宁的朋友、 啊、 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就老带我吃他们南宁的粉儿 啊， 南宁的粉儿，然后就是每次都点酸笋酸笋酸笋、 啊、对， 我觉得特别好吃酸笋，而且也不觉得臭， 那个酸笋可能在北京卖的不太正宗， 不，他经南宁人鉴定，他带我们去一个特别小的地儿、 哦、是吗， 他说这全是他们南宁人， 那应该很臭呀， 我真不觉得那个味儿，我接受不了 啊， 但是螺蛳粉的味儿就是老远，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臭一街，就是这条街上、 啊、 但凡有一个螺蛳粉的店、 啊、 你街头到街尾全是那个味儿， 那你这样说，你把长沙臭豆腐放在哪儿吧？ 要不这我觉得长沙臭豆腐跟那个的味儿，长沙臭豆腐我也很爱吃，我觉得那味儿我都能接受，包括什么臭干子、煤签章什么这些，我全都能吃，就是螺蛳粉，螺蛳粉到现在为止啊，我都没有尝试过，就是因为这个味儿太大。我有一次在办公室，我们有一个人吃，我都跟他急了，我说这感觉就是一个生化武器。然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个那个，新闻说在法国有几个留学生吃那个螺蛳粉，然后隔壁报警了，说这边有人动用生化武器，然后说我们就要中毒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人，几个人就在那说，说你们这人邻居报警，生化武器。没有生化武器，这是我们的那个螺蛳粉，让你们尝尝，就是这个感觉， 可吃用的。 我真的觉得那个味儿真的是那样，太臭了。但是他们都劝我吃一次， 嗯， 说吃一次你就不觉得它臭了。但我还没有鼓起勇气，嗯 啊，你到现在都没有吃过， 没吃过这个，是我真的一闻我就不想吃的 啊。 我觉得我可能改天我得吃一次。 我觉得你还是你要起点高一点的话，你就去一趟柳州， 去一趟柳州， 对， 吃一次最正宗 的，对， 是不是？ 说不定真的你到那儿你就觉得，哎，它其实就真正正宗的没有那么臭， 是吗？ 反倒是 有可能更臭，是不是？ 反正到了外地就是人家自己给自己加戏， 一下火车可能我就吐了。 不是，那你就没有知觉了呀？ 啊， 你不就适应了吗？ 然后他们就把我抬到了螺蛳粉那个堆里头，扔锅里头， 往那一扔， 是不是？ 吃不吃 啊？ 然后一下就给治了。 哎，有可能，这按我们心理学叫冲击疗法。 对对对对，也有可能你从此就受刺激了。 从此我就只能生活在柳州，闻什么都不香。 不是，你闻什么都没有其他的味觉了？ 对，就觉得这个还是最好的， 挺好。 可以可以。 我在南宁吃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很臭 啊。 但是我看我专门那个当时我应该是《舌尖上的中国》还是哪个专门有一个 纪录片，很负责任的介绍了这个、 啊、 这个黑暗料理。 对 啊，就是那个叫《奇食记》，也是当时那个 B 站拍的一套一个纪录片， 啊、 就是他们专门把中国的黑暗料理集合到六集里边来给你介绍， 啊、 其中就有这个你说的这个 螺蛳粉、眼珠子。 很多人来说，其中还有北京豆汁儿呢 啊， 就是都算 豆汁儿跟这个比起来，简直是不是可以忽略了？ 我觉得北京人就觉得，哎，豆汁儿算什么螺蛳粉？人家广西人就会觉得，哎，臭酸笋算什么、 哎？ 对不对？ 咱客观的说啊，那个豆汁儿闻起来可没有那么臭，而且它那个扩散性没那么强。 但是豆汁儿喝起来馊呀。 豆汁儿你得那个往嘴里走， 对， 是不是它那个味道你才能感受到啊？何不是你要是这么闻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大冲击力，而且不会说那个包子在我对面坐，他吃一喝一豆汁儿，我在这边我闻不了，我就得出去。螺蛳粉你要是闻不了，你可真过不去，对吧？ 螺蛳粉吃起来就没那味儿了呀， 是不是？ 你吃的时候就不会有那臭味了呀。 啊，对。 所以就是人家也算找齐了，你这豆汁你真喝进时候那馊味就出来了呀。 对对 对, 对，反正这东西吧，就是见仁见智。您人那个鲱鱼罐头什么我也吃过， 嗯 嗯，那个的臭味也挺大的，但是 我也吃过， 我也觉得吃完觉得可接受吧。包括臭豆腐，我觉得都是 臭豆腐你。其实北京的那臭豆腐，那王致和那真大， 也挺臭 的， 也挺那个的味儿是挺大。但是那个你要是那个炸馒头片儿捂的，就是那个窝头，你咔一抹花卷儿，刚烤出来的那个，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北京人应该咽口水， 咵往那一抹，倍儿热乎，然后你咔咔一吃，是不是？那个你哇，太香了， 对对对对这一说北京人就咽口水了， 外地朋友就受不了了， 外地 朋 友 就 哇，你们这不是吃什么呢吗？ 你们简直有病。是不是？ 对对对，这不是那什么吗？你们怎么会吃这个东西？ 啊、对，嗯， 所以我们互相都有互相理解不了的那个黑暗料理。 对 啊， 可能真的呀，我觉得吃一次，没准就喜欢了。有好多不吃臭豆腐的朋友，一吃这个臭豆腐，什么那个窝头一抹呀，还有那个烤的小花卷啊，什么。 嗯、 现在咱们京郊有好多，就是专门给你做这个，有的那花卷它是你觉得是半烤半炸的那感觉， 哦， 热热乎乎的，外皮脆的啊，就跟咱小时候，我不知道包子住没住过平房， 嗯，我住过呀， 我们小时候住平房，家里不是没有集中供暖，都有一炉子呀， 对， 在那个炉膛上， 200块蜂窝煤 啊，炉膛上烤那个各种什么红薯呀，烤花卷，你没烤过？ 你们小时候生活条件这么好 呀？你小时候没烤过？我跟你说，他就是烤那个馒头片儿，烤花卷儿，就是他一烤啊，他外边就是有点那个脆嘎巴儿。 啊， 然后那面那香马上一烤它就起来了，就跟新疆烤包子那感觉似的嘛。 对对 对, 对， 这时候你抹点酱豆腐或者臭豆腐，哇，那一吃中间搁一点咸菜丝儿， 呵，你看看，生活条件不错。 哎呦，我这口水都咽出来，就吃一花卷吃的这么爽， 因为它主要带给你的是一种幸福感 啊。对对对，那小时候没吃的，你感觉这就跟吃干脆面似的。 对，在冬天，然后又是那种暖暖的感觉，然后你吃一口外酥，然后里边又那种 软乎乎的、 软糯的。 啊， 然后又香香的， 跟刚出炉的烤面包似的。 对，就是那， 真的是那感觉， 其实它就是一样的，都是面粉的那种香味嘛。 啊、对， 然后再加上臭豆腐，是吧？再加上咸菜丝儿， 对呀、 哎， 太好吃了， 这、哎、美好的回忆啊！ 对对对对对，说回广西，说回广西、 啊， 这回不是说那个烤花卷、臭豆腐的事， 对对 对, 对， 说人家那个螺蛳粉，除了那个这些粉儿，在那边还有什么你觉得推荐大家一定得吃的？ 其实如果去桂林的话，桂林的米粉也挺好的 啊， 就是说一下， 还是粉儿。 还有就是阳朔 啊， 桂林因为就离着就几十公里嘛，桂林那边是阳朔，然后到阳朔就是到了水边上了， 哦， 然后非常多的那个喀斯特地貌，一个一个那种小球圆形的那种古包， 嗯 啊，丘陵，然后呢那块就是阳朔现在特别特别火的一个当地的美食叫啤酒鱼， 啤酒鱼。哦、 对, 对， 现在北京我看还是真的没有几家开啤酒鱼的， 嗯， 而且敢卖啤酒鱼的，我上次他还敢卖，我还真就敢点。你说我这胆儿怎么这么大？ 应该好吃。我在家炖鱼什么，经常用啤酒。 哎，你说的这个只是它的一种炖法 啊、 嗯，但是真正的啤酒鱼实际上做出来，它跟啤酒关系不太大。 哦，真的呀？他们做什么？ 首先呢，他用的人家都宣称是用漓江里的鱼，但是后来我跟当地人聊了一下 啊、 嗯，人家那都是养殖的， 都是骗你的，是不是？ 就是 哪有那么多鱼？ 对，哪有漓江里哪有那么多大鱼？ 对 吧？早给捞空了， 啊、 都是养殖的啊，三斤多的那种大鱼， 对， 也没有什么这个刺儿。 嗯， 然后呢， 就是他直接给你剁成那种肉段 哦， 然后呢，肉段也是先裹上油给你炸一下，就让它紧一下， 嗯， 然后呢，用这种它炒的有点像半炒半炖的，就是先开的开汤的时候用的是，就炒开汤之前用的是什么番茄，然后用的这种什么那种辣椒，就那种大长青辣椒 啊， 然后用这些东西还有蒜等等的、 爆香了， 给你爆香了以后，然后炒弄好了以后，再把鱼放进去，再一咕嘟 啊， 就出来了。 咕嘟得搁啤酒吧？ 所以你那肯定是就是用、等于这里就 不 搁水，不 搁水了， 就是用全用啤酒做。然后这道菜就它主要的味道，实际上最后你吃到嘴里。我觉得那番茄比那鱼还好吃 哦， 就是它这一个鱼可能给你能搁四五个大番茄切成块 啊， 最后你就吃那番茄 啊， 熬的外边 茄汁鱼 有点出沙的， 小时候 哎，还比茄汁鱼就好吃，因为咱们一般说茄汁鱼不是酸甜的，就是咸甜咸酸的， 咸啊，对对对， 对吧？就是也就这两种味儿吧。 嗯， 然后它那还真不是，它那里边还有复合味， 嗯， 因为它毕竟是人家炖了里边还给你加了什么蒜呀、什么那些其他的味道， 嗯， 它是有一种复合味在里头。这啤酒鱼反正我在北京没吃过地道的。 哦，那你可能用的啤酒不好。 我觉得就是 你得买人当地的啤 酒。对， 燕京啤酒就别聊了，是不是？哎，但是啊，那个我专门买过他们桂林的啤酒，就是叫就叫梨泉啤酒 啊。对， 买了好几种。嗯， 有生啤，有什么 在口味上呀？真的和燕京有一拼。 啊，是 吗？嗯，不是太好喝的啤酒，它那个属于那种淡而不太有味儿的那种啤酒， 就是你那里掺水掺太多了。 它那个啤酒吧，就是我喝的那两种啊，也可能我没有喝到人家所有的品种啊。我喝到的那两种呢，感觉和那个雪花那个勇闯天涯那个感觉似的，就是它酒味儿其实整体很淡。但这种酒味整体很淡，后来我就拿来做菜炖鱼什么的，哎，反倒特合适。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 那么苦， 可能人家这个啤酒鱼的发明，也跟人家当地的这个啤酒的特有的口味，可能有关系。 那你这到底是说人啤酒不好喝，还是说 是这个你得这么理解，就是看你怎么喝，是不是？你是搁在鱼里喝呢，你还是倒在杯里喝，对不对？倒在杯里冰一下。勉强我可以喝，我这都是个人感受，勉强可以喝。你要是炖在鱼里，那就大口大口的喝，你就觉得非常好了。 对，它那个味道确实是就是比较清淡吧，我觉得。 对对对， 当地啤酒就是那种感觉，人家要的，你想它一个很热的那种感觉，它就不能，我觉得在热的地方就不能喝那种特别苦的那种， 喝清爽型的， 对，就喝清爽型的嘛， 对， 就是那种干啤，就那种大苦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那儿你喝完之后容易上火， 也不合适，不合适， 对对对， 可能人这种口味确实合适， 冰镇的这来一个多一扎，这多爽， 跟水似的，你就喝了， 对他们应该就是我感觉就是应该跟水似，我看那。也是一弄一提溜一提溜的 啊， 就是、全是那种 喝起来没压力， 对、 啊、 就是还显得很有酒量， 而且你看咱说人家那边又吃这些什么水果捞啊什么这些、 嗯、 你要弄一个特别苦的啤酒吧， 对， 它跟他们味儿还冲， 他们那边人的口味就是这个，他喜欢酸的，喜欢甜的， 嗯、哎， 就是 不喜欢苦。 对，生活已经很苦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 还玩哲理？ 多喝点苦是吧？我是这么琢磨的，我是这么琢磨的 啊。 所以就是人家喜欢吃这种甜的嘛， 啊、 喜欢甜口，咱就哎往着他这方向来呗。 啊、 所以他那个啤酒鱼，我觉得超级推荐。 哦， 哎、这个真的，去的朋友，他那个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在桂林街上就没有别的餐馆。 哦，啤酒鱼 就是平均三家店就会有一家啤酒鱼，再隔三家店又有一家啤酒鱼、 啊、 并且我这不是比喻、 啊、 也不是夸张、 啊、 就是真的 哦，就这么棒， 就你去就这么多 啊 去了以后，它反正有几个大的连锁，就大家都基本上不会错的、 啊、 一搜有80多个连锁店，在桂林这么阳朔这么一个小地方， 妈呀， 有80多个连锁店， 感觉你不吃这个没有别的选择， 对，而且就是你不吃我家你就去吃别家、 啊、 就是另外一家连锁店有40多家， 哦， 就是这家坐满了就说哎，这还得等位，这人说没事儿，您往前走200米、 啊、 那红绿灯那儿还有我们一家分店。 妈呀， 就是除非你就认这个厨子、 啊、 就是你就觉得我就得吃这家，因为他口味也确实有高有低嘛、 啊、 你要是不认这厨子，你就隔壁走200米，你看那边就这边人就整个 排队， 什么排队、 啊、 那边就门可罗雀 啊， 怎么差这么多，但是越那样的你越不敢往里进、 啊、 你就肯定会觉得、啊、尤其作为游客对吧， 对对对对， 你肯定觉得这肯定是个假的 啊，对，明白了啊，今天咱们跟